攻读编年记下第34章。约什亚登基时才八岁，在耶路撒冷作王凡31年。他行了上主视为正义的事，走了他祖先达卫所走的路，不偏左也不偏右。他在位第八年，虽然年幼，就已开始寻求他祖先达卫的天主。在位第十二年，就已开始清洁犹大和耶路撒冷，除去高丘、木偶、雕像和柱像。他看着人把巴尔的丘坛拆毁，他亲自打碎丘坛上的香炉，将木偶、雕像和柱像打碎，磨成粉末，撒在祭祀偶像的人的坟上，在祭坛上焚烧了邪神司祭的骨骸，这样洁净了犹大和耶路撒冷。他在莫纳邪、俄弗拉因、西莫昂以及纳菲塔里各城和其周围四郊也行了同样的事，拆毁丘坛，将木偶和雕像打碎，将以色列全境内所有的太阳柱都砍倒，然后回了耶路撒冷。约什亚在位第18年，进行清洁各地和圣殿时，派阿达里亚的儿子沙凡、成为马阿瑟亚和约阿哈斯的儿子约阿黑御史去修理他的天主上主的圣殿。他们便去见大司祭希尔克亚，将献于天主殿宇的银钱当面交给他。这些银钱是守门的内卫人由莫纳邪、俄弗拉因和以色列全体移民以及犹大、本雅明和耶路撒冷居民那里收来的。他们再转交给监督上主殿内工作的人，这些人发给在上主殿内工作和修理殿宇的人，即发给木匠和泥水匠，或购买凿好的石头和做木架及栋梁的木料来修理历代犹大王施修的建筑。这些工人都勤于操作，监管他们工作的监督是莫拉黎族的内卫人雅哈特与敖巴迪亚，和克哈特族的泽加里亚与莫舒兰，尚有精于乐器的内卫人监管搬运的人，督促做各种工作的人。内卫人中还有些做书记、做职员、做门丁的。人们将献于上主殿宇的银钱拿出来的时候，大司祭希尔克亚发现了上主祭梅瑟所颁布的法律书。希尔克亚告诉书记沙帆说，我在上主殿内发现了法律书，遂将书交给了沙帆。沙帆带着那卷书去见君王，向君王回报说，凡陛下并你仆人所办的事都已照办了，已将上主殿内所有的银钱倒出来交在监督和工人的手里了。书记沙帆继而向君王报告说，大司祭希尔克亚还交给我一卷书。沙帆就在君王面前朗诵了那书。君王一听了法律上的话，就撕裂了自己的衣服，立即吩咐希尔克亚、沙帆的儿子阿西干、米迦的儿子阿贝东、书记沙帆和君王的臣仆阿撒雅说，你们快去为我、为以色列的移民和犹大询问上主关于所发现的这书上的话，因为我们的祖先没有遵守上主的话，未照着书上所记载的去行，所以上主才向我们大发愤怒。希尔克亚和君王所派的人去见胡尔达女先知，她是掌管礼服的沙龙的妻子。沙龙是哈瑟纳的孙子皮克瓦的儿子，胡尔达住在耶路撒冷新区。他们对他说明来意，他就回答他们说，上主以色列的天主这样说，你们回报那派你们来见我的人说，上主这样说，我必要使在犹大王前所读的书中记载的灾祸和一切诅咒降在这地和这地上的居民身上，因为他们舍弃了我，向别的神焚香，他们所做的 无不惹我动怒，所以我的怒火要向这地方发作，总不熄灭。至于那派你们来求问上主的犹大王，你们要这样对他说：上主以色列的天主这样说，因为你听了这些话，因为你一听了我指着这地和这地上的居民所说的话，你的心就已感化，在上主面前自卑自贱，撕裂了你的衣服，在我面前痛苦，我也应允了你，上主的断语。我要使你与你祖先团聚，你要安归你的坟墓，你的眼睛见不到我在这地上和这些居民身上要降的灾祸。他们回去将他说的话呈报给君王，君王于是派人召集犹大和耶路撒冷所有的长老来。君王同所有的犹大人、耶路撒冷的居民、司祭、利未人、全体人民，不分贵贱，都上到上主的殿内，在上主殿内将寻获的约书上的一切话读给他们听。君王站在高台上，在上主面前立约，要全心全意服从上主，遵守他的诫命、他的典章和他的法律，履行这书上所载的盟约的话。他使所有在耶路撒冷的人都接受这盟约。于是耶路撒冷的居民都按照上主他们祖先天主的盟约而行。约什亚将以色列子民各地的一切可耻之物除去，使所有在以色列的人都奉侍上主他们的天主。约什亚王在世时，他们从未离弃上主他们祖先的天主。